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八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就过咗隔离镇买糯米，返回嘅途中呢，就俾只女鬼迷住啦。到翻到二庄呢，已经系第二日朝早啦。而武时威呢个时候呢，就走咗嚟揾九叔，谂住想叫九叔呢，同埋佢哋班步快一齐去揾条僵尸出嚟。九叔啊，心挂挂两个徒弟噶啦，就同武时威讲话：你哋而家去得噶啦。武时威啊惊啦，就讲话：啊九叔，如果你唔喺度，我哋又唔知点噶。九叔啊同佢讲啦。只僵尸咧上半身就俾麦斗线缠住，加上而家又日光日白，就叫武时威去啲阴阴湿湿嘅地方揾到条尸藏身嘅钉。如果唔系，一入咗黑咧，条僵尸就恶过你噶啦。武时威见九叔唔肯去嘅，咁啊唯有带住成班步快上山巡逻啦。成班人就行到半山腰啦，有一个比较眼尖嘅步快指住另一边山头，同武时威讲啦。 诶、哎，阿土啊，嗰边有一个大山洞、啊。 武时威手搭凉棚， 望下， 只见个后山个位置，半山腰嗰度系有一个山窿，而呢个山窿嘅外边咧，倒挂住好多树藤，里头睇起身阴森恐怖，好多嘅蕨类植物咧缠绕住个洞口，咁啊，成班人急急脚就行过去啦。越行就越睇到个山窿里边有一片黑暗，深不见底。在啲蕨类植物外头咧，时不时啊，仲滴住啲露水落嚟，咁就非常之符合阴阴湿湿嘅呢个定义嘅。武时威见到，拍拍个心口，哦，咁抱啖气出嚟。 哎呀，睇嚟一嚿就系阴湿噶啦噃呢度。 嘿，你话唔定条尸在里边啊？ 咁都唔系冇可能。喂，仲唔入去睇？ 班马仔听到反而往后褪添。武时威望一望佢哋啦。 哎呀，熟沙做咩呀？阿炳、阿成，你都上啊！ 两条友一齐就讲啦。 阿队长，我哋唔得噶，系啊，我哋唔得噶。 另一个马仔跟住讲啦。 阿头啊，都系你入去先啦、啊。你啊身手敏捷，如果有啲咩事，应该都应付得嚟噶嘛。 武时威望其他啦，望一个咧，一个避开佢只眼噶。佢啊零零头啊讲， 大家一齐跟我入去。 隔篱阿炳就讲啦， 吓、啊、人多手脚乱啊嘛。 另一个阿成啊讲啦， 阿头唔系话要新鲜事出嘅咩？ 呢、這个 阿咁唔系连阿队长都惊啊嘛？ 混账！你哋咁细胆喺出边等就算啦。 大家齐声讲啦，阿头好嘢，队长不得了啊，咁样样。咁冇计啦，武时威只能够顶硬上。大家见住武时威静静鸡喺后边讲啦， 哇，阿队长真系咁勇啊！知唔系？你叫我哋去，佢自己队长佢去好过啦。啊，咁咪系咯。如果里面真系有嗰只嘢喺度，我哋咪扑街。 另一步快讲啦， 哦，咁如果嗰只嘢真系喺度啊，唔同啊， 啊，有咩唔同啊？ 我哋再嚟揾佢噶嘛。 呢嗱就系咁。你一言我一语，成班友仔就喺出边打牙胶射王啦。再讲讲武时威，山洞里边嘅地上边坑坑洼洼咁样，洞顶嘅钟乳石咧不停咗水滴落嚟添。啲阳光咧从啲树藤啲罅里边一条一条咁样透过嚟，光影纷乱。武时威一路行入去，你都咪话唔惊，两只脚已经打晒震。左望一望右望望，准备一有咩衣肉就即刻送人㗎喇。突然间头壳顶个啪啪啪咁响咗，武时威吓到即刻踎低掹支枪出嚟啦。原来係有两只蝙蝠，呢一吓就真係唔係嘢少啦。惊魂稍定啫，又听到里面有啲嘶嘶嘶嘶嘅声，连随行入去望啦。武时威一手攞住支枪，一手攞住把刀喺前面撩啲藤啦，褪下褪下，一面就褪到一个好阴暗嘅角落里边，切切咁一声，一只老鼠喺有声个地方捐出嚟， 切切， 望一望，又捐翻入去。武时威松啖气， 慢慢啊，将支枪插翻条腰度，唉，咁叹咗口气，原来都系啲小动物喺度啊，嘥表情。讲完，慢慢转身就走啦。而佢唔知道嘅系，啱啱只老鼠出现嘅地方，任老太爷嗰只大僵尸就匿喺佢身后嗰块大石后边。只见中鱼石啲水不停咁滴喺佢身上嘅麦斗线上边。麦斗线上面嗰啲符水啊、鸡血啊，就慢慢俾佢滴到溶咗咯。只僵尸咧系有啲灵智嘅，佢亦都知道绑住佢嗰啲麦斗线就已经有啲松松地，就冇一开始勒住佢咁紧咁痛啦。只手啊慢慢伸出嚟，就谂住搲阿武时威嘅后尾枕啦。阿武时威咧亦都系死好彩，啱好喺呢个时候横褪咗一下。成个头同颈都被透入嚟嘅阳光啊照住，僵尸只手一掂到阳光啫，即刻就好似触电咁样弹翻转头。武时威即刻好似感觉到啲咩咁咯，发咁拧翻转头，只僵尸手就唔喺度，同时一滴水珠就滴咗喺个后衫领嗰度啦，吓到佢打咗个冷震，差啲啊成个跳起，用只手摸摸啦，又望望两眼，顶唔顺都系快啲掹啦。行到出个山洞外面啫，武时威已经恢复镇定，拍一拍件衫，好似好潇洒咁行出嚟啦。啲步快马仔围上嚟啦，就问阿头阿头，武时威啊讲： 有乜点啫？你哋有冇啊戆居啲啊？我行得出嚟啊，就梗系唔喺呢树噶啦。 喂，系咪已经搜过啦？系咯系咯，系咪搜过晒噶啦？ 你哋有怀疑咩？你入去自己搜咯。 啲步快讲啦，就话阿头都搜过啦，点会有错啦？武时威亦都唔再多讲，只手一挥，带住把马仔就走啦。而夜幕呢个时候又再降临啦，喺义庄里头，秋生啊照样大觉瞓，仲未醒。九叔望住佢，眼眉啊皱埋一段。婷婷就问啦： 九叔啊，秋生点解瞓咁耐都唔醒嘅？系咪攰得唔交关啊？ 文才亦都喺隔篱讲：五十斤米咁成晚喺外边都唔知做咗乜嘢，好似得翻半条人命咁样嘅。 九叔就讲啦：嚟咪嚟啦，继续跳。 伸手就摸咗摸秋生嘅衣领，只见佢成身青一笪雨一笪咁样。九叔就拧拧头，而呢个时候咧，婷婷亦都按九叔嘅吩咐磨好咗一碟朱砂，就递俾九叔啦。 九叔啊，秋生佢。 我睇佢九成遇到只女鬼， 一边讲住，九叔接过啲朱砂，解开咗秋生件衫，喺佢心口度画咗道符。婷婷就问啦： 遇到只女鬼啊？诶，咁有冇事噶？ 冇咩事嘅，比文才好得多。 文才隔篱啊，扎扎跳啊讲啦： 我睇佢身上面咁咁多咖喱鸡啊，九成系遇到只印度鬼啦。 九叔啊，攞只眼掘一掘文才啦。咁文才另歪面继续跳啦，而喺呢个时候咧，秋生就已经醒啦噃，伸咗个长长嘅懒腰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天都黑啦，我瞓咗几耐啊？ 你瞓咗成日噶啦。 秋生啊，突然间一扎醒就讲啦：， 哎呀，死啦，成日都冇翻铺头添，姑姐实闹死我啦。 你仲记得你姑姐咩？ 师傅啊，仲有咩要我帮手啊？ 九叔啊，背对住只手。斜眼望望佢，撩撩下自己指甲就讲啦： 帮手，你唔俾啲麻烦我叹，我已经偷笑啦。 讲讲下，调转身就行啦。秋生啊，望望文才啦，见到文才喺度食紧糯米粥啊，一拍文才就话啦：咁你有咩事啊？ 文才讲：我冇事啊。 秋生呢个时候好似做贼咁，轻轻啊望望师傅，咁啱九叔啊背对住佢。扮到若无其事咁喺度中紧啲药啦。 师傅啊，咁冇咩事，咁我走先啦。 九叔咧头都唔拧啊讲：哦好，你早啲翻去啦。 秋生一听到，即刻就讲啦： 啊好啊，师傅，咁我走先啦。 成个人高兴到弹弹下咁行出门口啦。 九叔眼神一谂，斜眼望望秋生行出去啦，即刻拧转头吩咐婷婷：婷婷，你帮我照顾文才，我初出去就翻嚟。 一路咁讲住啫，已经着好咗一件黄色嘅道袍，立起把桃木剑嗰啲架撑，追住秋生行出去。 秋生呢就唔知后面有师傅跟住嘅，心情好愉快咁啊，弹下弹下就行咗出去条街度咯。九叔仔后面尾随住，见到个左穿右插，终于喺条巷里面停低，行入咗间大屋里面。九叔见住佢行入去，望一望，哇！呢间屋有啲阴森啊，鬼气好重啊！随即个蹑手蹑脚咁爬上屋顶，擒上屋顶个围墙嗰度就望入去里面。只见到阿秋生啱啱过咗一樽啫，就入到内堂咯。九叔四周围望一望，冇人，一个翻身，轻轻咁就落地，跟住佢入咗内堂里面，摸到入内堂里面，喺个窗口嘅下边，九叔个静静鸡咁贴住个窗门，偷眼就望入去啦。见到阿秋生对住一个好靓嘅女仔，一见面啫，即刻就两个揽揽石石就开始除衫啦噃。就当佢哋除下除下衫嗰阵，突然间小玉就掂到阿秋生嘅心口，即时成个俾弹开九尺，连隔篱嘅屏风都撞落埋。秋生啊，突然间吓咗跳啦，点会咁嘅呢？小玉就讲啦： 秋生哥，你着咗乜嘢衫啊？ 秋生啊，即时搲开自己心口一睇，点有道朱砂符喺心口嘅咩？哎，一定系文才佢哋趁我瞓咗整蛊我啫。小玉就话啦： 我唔鍾意嘅，你快啲捽甩佢，捽甩佢啊！ 哦，好啊！一路讲住，一路捽甩自己度裤啦。九叔喺窗口外面见到，不禁就咬紧个牙关喺度闹鬼佢啦： 好柒啊，衰仔！ 只见秋生捽甩度裤之后咧，即刻过去扶起小玉啦。一时之间唔知讲咩好啊，就话啦：今晚又冇落雨嗬、啊。小玉呢个时候咧，就慢慢平静翻少少。就讲啦， 我又唔系唔欢迎你嚟，又唔舍揾咁多借口噶嘛。 秋生一面尴尬咁扶住小玉起身，两个人又揽起身咯。小玉就喺佢耳仔边，又喺度撒迷魂香啦。 我系以为你以后都唔再嚟揾我噶啦。 秋生啊讲啦，唉，你都唔知我几挂住你啊。 系真噶， 唉。我一瞓醒咋，瞒住师傅佢哋，即刻走过嚟揾你啦。小玉就好高兴咁讲啦， 系真嘅。 秋生一路摸住佢块面，哎呀，点解你面色又变得咁难睇噶？ 仲唔系人家挂住你，担心你唔嚟添咯？ 小玉讲嘅梗系鬼话啦，既然系鬼，面色又边会好睇得去边？两个人再依依泣泣咁讲咗一阵，秋生就翻身上床啦。九叔一直就喺外面见住，越睇啊越心赤。呢、这个衰仔识迷心窍，一路喺个心度闹鬼住秋生啦，一路就喺衫袋度轻轻揞咗啲柳叶出嚟啦。 扑你一计，我睇下你个八婆真面目先。 心中默念咗个口诀，将两块树叶分别喺两只眼上面一抹，只见九叔只眼啊突然金光一闪，就望去里边啊，只见阿小玉。半边面都烂晒嘅，烂面嗰只眼珠咧，仲系半天吊咁样揈下揈下，从右手边嘅头壳顶一直到下巴，到心口嘅地方，嗰啲肉已经系一块一块咁准备摇摇欲坠咁甩落嚟噶啦。而秋生衣嘅时候咧，正喺度攞住只手去摸紧嗰个烂面，佢自己就唔知啫，成手啊嗰啲血水定老浆嚟嘅。九叔啊，睇到打咗冷震， 哎呀，核突啦！ 九叔啊，慢慢探身出去，喺袋里边攞咗支短柄嘅金钱剑出嚟。呢把金钱剑咧，长约木就一尺，大概系30厘米到啦。成把剑啊，都系用铜钱用红绳穿住嘅，连剑柄嗰个位置咧，都系用一沓嘅铜钱。落传说铜钱咧系最具阳气嘅嘢嚟嘅，因为人气足啊嘛。嚟人就一定要使钱嘅，啲铜钱咧，经常就俾人哋袋喺个袋里边，攞只手摸下摸下，所以阳气就非常之足噶。九叔就将把铜钱短剑晾喺出边嚿石上面，望望出边嘅月光，好远啊！又喺个衫袋里边攞起咗八卦镜，打开中间罗盘嗰部分，望住月光，将月光嘅灵气咧通过八卦镜，好似开光咁啊，照住成把铜钱剑，由头就照到落尾。而呢个时候，成把铜钱剑 泛出微微的金光。九叔一睇，差唔多啦，一手立一支铜钱剑，就摸翻入间屋里边啦噃。入到屋里边一睇，只见到秋生同嗰只女鬼啊，即系小玉咧，就已经喺床上边除紧衫啦。小玉啊对住佢块面一吹，秋生啊成个晕咗过去啦。九叔一见到，连随成个人一闪身，手执铜钱剑就冲咗入去啦。小玉呢个时候都知道有人嚟啦，一拧转头，真身啊出现啦。哇！只烂面女鬼望住九叔，九叔啊左手握剑，右手凌空画咗道符，向自己眉心一点，喝咗声急急如律令，手指一翻，成把铜钱剑就飞咗出去啦，直不甩咁就飞咗去小玉嗰度。小玉啊一转身避开，铜钱剑就插空啦。砰！咁一扎烟雾，只女鬼就唔见咗啦。九叔两步跟上前，拨开啲烟雾，左望望右望望，把铜钱剑咪插咗一条柱度，啱啱掹翻出嚟，头一拧啫，条颈上面一凉一紧，九叔成个人就被拖咗落地下啦，铜钱剑就甩手啦，左手一拍地下，一个鲤鱼打挺啊企翻起身，只见到勒住佢条颈嘅系小玉嗰条头发。小玉见到头发勒住咗九叔条颈，一转身就将头发收紧，将九叔拉到佢面前。九叔心里面有一个冷笑，借势就被佢卷咗埋去啦。而佢只右手呢，已经喺背后凌空画咗道符，铜钱剑仔隔篱金光一闪，飞翻九叔只手里面。九叔啊，剑指挥舞，铜钱剑随住九叔嘅剑指，就将小玉嗰段头发嚓咁就剪开咗两边，即刻个成阵窿尾咁攻过嚟。小玉就痛啦，心里面一惊，就退去咗床嗰边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